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熟悉北京地区石调小曲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听出来了，这是非常古老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地道的北京小曲。在我们节目中呢，也曾经播出过李丹书先生和邢佩英女士的录音，这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探清水河》。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呢，是已故著名的北京曲剧表演艺术家赵俊良先生的演唱，伴奏是许吉星。那这首珍贵的北京小曲呢，收录在2014年秋冬之际出版的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中。这也是北京曲艺界在2014年推出的一张非常珍贵的专辑。如果您听过我们上周的节目，一定对赵先生主演的电视剧有所了解了。那您知道作为北京地方戏剧北京曲剧的表演艺术家赵俊良先生都演过什么曲剧的剧目和角色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赵俊良的徒弟也是我的师弟北京市曲剧团艺术史副主任顾博岳和我一起，咱们再次聊一聊赵俊良，聊聊北京曲剧。下面呢，请您听我和顾博岳一块儿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顾博岳老师。顾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徐老师好，我是顾博岳。 对了，这是赵俊良先生的入室弟子啊，也是高徒。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知道，赵俊良先生是当时啊已经进了新中国的曲艺团，叫新中国曲剧团。 对， 是吧？哎，演曲剧 是一个主要演员。 这个曲艺剧啊也是现在可能是不太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剧种，这其实是我们 北京人应该是最爱听的一个， 对对，地方性。 哎，对了，老舍先生当年专门为曲艺剧付出过很大的贡献， 对对， 哎，当时也出了一批名角，比方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魏喜魂，是吧？哎，包括最近比较红的，也是你们曲剧团的严老太太的 许娣老师， 许娣老师， 反正曲剧团的演员演着影视剧的比较多， 哎，而且他演的都是。游刃有余， 对对， 因为在舞台上演戏演惯了， 对对， 在镜头前面当然是会演戏， 尤其是演北京这种风格的戏的。 对了，那么当时50年代的时候，赵俊良先生都演过什么样的戏呢？ 在这个新中国曲剧团里，他演的头一个戏就叫《牧羊郎与姑娘》。 嗯， 他头一个戏，当时他20多岁啊， 嗯， 他就演老头儿。 哦， 演这秀儿爹， 嗯， 他也后来跟我们说，他是从那时候就奠定了， 嗯， 我从年轻时候我就演老头， 嗯， 这样我演到我岁数大了，我还能演， 嗯， 我能演下去。 对，你要年轻时候就演年轻的呢，到老了以后就吃力一点，不能说不能演，是吧？ 对对。 哎，那再往后呢？ 当然，当时演过很多的，当时现代戏，什么《擦亮眼睛》， 嗯，《 张河湾》， 嗯， 《黄花岭》， 嗯， 其中有一个比较受人关注、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戏叫《挑女婿》， 嗯， 他在这戏里演了一个县官，这是个古装戏， 嗯， 这县官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个近视眼， 嗯， 一上来眯着俩眼什么都看不见， 嗯， 二一个呢是一个怕老婆， 嗯。 他要断案的实际是个糊涂官， 嗯， 最后一个糊涂官把一个很复杂的案子居然给断清楚了， 嗯， 其实是歪打正着， 嗯，这个本子什么现在还有吗？ 本子应该这个还可以找到， 还可以找到， 对对， 啊，那应该现在恢复一下这个戏啊， 到时候我们得呼吁一下， 哎， 能够呼吁拍一些老的曲剧， 嗯，哎，不行，咱自个儿干得了， 对对对对对， 找个弦子，找个鼓就行了， 对对对对， 哦，这是， 而且他在新中国曲剧团呢， 嗯， 有一个最大的收获， 嗯。 结了婚了。 哦， 他和他的夫人， 嗯， 也是当时新中国曲剧团的一位演员。 哎，这个我记着， 嗯， 还听这个他聊过。他说你能不信吗？这个东西能不信吗？ 嗯， 因为他接触盲艺人比较多嘛， 嗯， 算命这个东西接触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封建迷信啊。 对对对对， 但是他说您这能不信吗？啊，这个我出门，结果碰见谁谁谁，抬头一看见我，哎，有喜啊。 哦。 不知怎么着就有喜了，结果我进团啊，这个上楼碰见谁谁啊，哎呦，等于他可能是一握手还是怎么着， 啊， 一摸， 啊， 因为他盲人嘛， 啊， 哎，有喜啊，今天 还有这征兆， 哎，结果这没俩月就结婚了，当然他这也是巧合， 对对，但是是一种缘分， 哎。 因为当时北京的刚才说了， 他的夫人当时也是，嗯，是演员，还 是演员， 嗯， 因为赵先生是等于是新中国曲剧团的一个，就是从筹备起就有他， 嗯， 后来呢到55年的时候， 嗯， 新中国曲剧团招收了一批学员， 嗯， 这批学员实际上是在这个北京曲剧史上第一批学员， 嗯， 因为在这之前都是一些老艺人演员， 嗯， 后来曲艺团也招收过学员，在这之后了， 嗯， 曲剧的第一波学员是新中国曲剧团的， 嗯， 这里头有著名的，也是后来著名的北京曲剧的名演员王凤朝先生， 嗯， 有那么几位，其中也有赵先生的夫人于亚兰女士， 嗯， 当时实际上是学员， 嗯， 演员， 嗯。嗯， 等于在这过程中呢就相恋结婚， 那后来好像是调入了北京曲艺团曲剧队， 后来因为这个北京实验曲剧团啊， 嗯， 和新中国曲剧团合并了， 嗯， 合并之后呢这个演员也多了，当时改名叫新华曲剧团， 嗯， 这边北京曲艺团也就是魏奎老师这边这个团呢， 嗯， 当时是缺少年轻的男演员， 嗯， 因为当时团里有几位男演员是曹宝禄先生， 嗯， 顾荣甫、吕宝炎、尹福来，年龄呢都是应该说是40岁左右了， 偏大，嗯， 啊，缺少20多岁的男演员， 嗯， 所以当时呢从这个实验和新中国两个团合并之后，这个新华曲艺团同时有9位， 嗯， 同时调入了北京曲艺团的戏剧队，也就是曲剧队。 嗯， 这里头有名的佟大方先生， 嗯， 王凤朝先生、冯玉康先生，包括赵子良先生，还有一位弦师许吉星先生。 嗯， 这几位都是从这个原来的新中国曲剧团调入了北京曲艺团的戏剧队， 嗯， 成为了这个团的主力。所以他们一过去就排演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嘛。恐怕这一批演员要是不调过去，杨乃武这个戏那边还不会那么顺利排，因为缺男演员嘛。 哎， 咱们说到杨乃武小白菜了，因为这个戏当时确实是大火， 对， 就在北京城啊，那是轰动一时，取剧，后来呢也排成了电影。说实话，当时拍个电影可太不容易了， 对 对, 对， 不像现在，我找一个老板或者投资方，三五百万就能干一个电影。 对对， 那会儿那个太难了，是吧？ 嗯、 胶片技术还是哎，所以这个电影好像是一百九十分钟，还是 将近两个小时、 嗯，将近两小时。 因为原剧更长， 对，一百 电影 原剧是三个多小时， 差不多。 然后呢，这我记着。也是我小时候赵俊良先生跟我聊说，当时啊排完这电影我们大家都不满意， 嗯， 就是那好的段好的唱段全给这个截下去了， 有压缩嘛， 哎，然后这没办法，这好多人就露一脸，像郭晓霞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 不来 啊， 就露一脸， 露一脸，该有的唱该有好的地方全没有了，这不太好。可是现在看来这也是资料了， 对，你现在这些人的形象就有赖于这个保留下来了、 嗯、人家自己也承认啊， 嗯嗯， 这个包括跟一些老人、 嗯、 一聊这个什么那个啊，那谁那个杨乃武出来第一段唱太平年什么什么、 嗯、 什么什么杨变得重转回城等会儿、 嗯、 我说哎这没听过，电影里没有啊 对对对、 哎、他这就是都被剪掉的部分， 对对对、 哎、但是留下来的相对来说确实是精华， 对， 这样咱们呀听听赵俊良先生当年在电影《杨乃武小白菜》里边，也是曲剧电影了、 嗯、 演的这个边宝贤 是个知府， 哎，他的唱段。 宝贤大人，你可知道本府的生员们已经把你告下来了，这、他们说你大唐不审，在花厅逼宫，一堂三刑，这可是真情啊， 请问 移花接木，为打救我儿的性命。坐堂时我改用了花厅，也比那杨乃武的口。 请翁做主，天大事由我担承。 这就是赵俊良先生在《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当时的经典曲剧里演的这个边宝贤、 那时候还不到30岁。 嗯，他是聊天，聊天呢用的这个牌子呢叫数唱， 哎， 用的太合适了， 没错，这两个人对话 太恰当了，哎，这个这听着就跟聊天似的， 对对对， 但是他又有辙有韵，有扮有演、 而且还有一点两个人就是斗智， 嗯， 斗话这个成分在里面， 而且心理，两个人的心理描写， 各怀鬼胎，两个反面人物。 对，这个赵先生后来也跟我聊过，说我呀 他特谦虚，说这我这个嗓子年轻时候就这样啊，但是呢他得用到人物上，所以我演完这个边宝贤，包括后来演刘希同， 嗯，他都演过， 啊，这个演完之后啊，人有些观众就夸我，但是我不能说，我一说我应该扇自个儿嘴巴，啊，观众夸我什么呢，他就觉得这个边宝贤这个人物啊，就应该是这嗓子， 嗯， 他这人就应该是这个味儿，那，这当然是观众夸我，但是说明一什么问题，就是他塑造人物， 对， 并不是说塑造人物都得是高门大嗓， 对， 这个高大全并不是这样， 形成他的一个特点， 对了，就觉得这人就应该是这样， 对， 这才阴险才狡诈，其实确实他这嗓子呀一般是不是好，咱们接着聊啊， 哎， 这个后来他到了北京曲艺团戏剧队，后来就变成北京曲剧团了哈， 对对， 那当时他都演过什么戏呢？ 您像这个最经典的，当时是《羊蹄落》， 嗯，《 杨乃武与小白菜》， 嗯， 《啼笑姻缘》， 嗯，《 落着祥子》， 嗯， 这是五十年代北京曲剧团的最好的戏， 嗯， 还有一出戏，那也是赵先生一个非常经典的戏， 嗯， 叫《王老虎抢亲》， 哎， 在这里头演的是江南四大才子， 嗯， 祝枝山， 哦，他演过这个，哦， 这祝枝山呢。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其实他有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嗯， 但是呢这个人好诙谐， 对， 爱搞恶作剧， 嗯， 所以在很多地方戏里，比如说越剧啊、黄梅戏、南方一些戏里，他有点啊丑生的这么一个意思， 嗯， 这人物也是一个就是近视眼吧，手里总离不开一放大镜，把这放大镜呢瓣上拴一绳套在手腕上， 嗯， 就跟拿一马鞭拿一把扇子似的， 嗯， 实际是放大镜老得举着，嘴上比较强， 嗯， 好跟人斗嘴，但是是一个热心肠， 嗯， 当时这出戏可以说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嗯，这是确实这是当年的，这可惜没留下来啊， 哎呀都没了，这是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没留下来，啊，哎，后来再往后呢， 嗯，还有您像义和团， 嗯， 义和团里呢是他跟佟大方先生， 嗯， 两个人是双 AB， 嗯， 就是两个清朝的官，一个是直隶总督叫玉露， 嗯， 一个是一个武官叫宋庆， 嗯， 这两个人呢赵先生跟佟先生俩人双 AB， 那么赵先生演这玉露的时候呢，这玉露是个有点就是说是个瘸子， 嗯 嗯，又阴险， 嗯， 他是又要联合义和团， 嗯， 但是他这心里呢是憎恨义和团， 嗯， 把他这个阴狠狡诈要给演出来， 嗯，哎， 演宋庆的时候，宋庆是一个比较鲁莽一个人， 嗯， 但是呢是个直性子，这两个不一样。赵先生演这宋庆的时候呢，沾上胡子，化上妆是一个武夫的形象。 嗯， 据他说呢，当时化好妆之后，一出化妆室碰上魏奎先生了， 嗯， 魏奎说这是谁呀，啊？他都没认出来，这是赵先生，就是化妆这个装饰，整个是一个赳赳武夫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所以就是形象比较多样， 对对， 比较多变， 对 啊。刚才啊，咱说到了佟大方先生啊， 嗯， 跟他关系也是非常好， 没错， 是吧？包括他跟我的单弦的启蒙老师，嗯，蔡方先生， 哎， 关系都非常好， 没错。 咱们呀，听听佟大方先生后来在这个曲剧《剑杆河边》里边精彩表演， 嗯， 这个《剑杆河边》没有赵先生哈， 这个当初他也演过， 嗯， 这个《剑杆河边》排的时候啊， 嗯， 是分了几个组， 嗯， 当时呢得同时进行到各地去演出去， 嗯， 赵先生曾经演过这个戏，当时演的就是佟先生这角， 嗯， 是地主佟善田， 佟善田， 但是拍电影的时候呢是佟先生演的， 嗯，哎，那咱们就听听佟大方佟先生演的这个佟善田，这个地主当时是搞这个斗争啊，他想变天， 没错， 想搞破坏，最后被我们给镇压下去了， 对对对对， 啊，咱们听听他里边这段很能够表现他这个阴险这一面，又勾引这个当时的这个王凤朝演的 二赖子 、又要勾引他，你替我来干活，咱搞自搂， 嗯， 什么叫自搂，就占便宜呗， 对 对, 对， 占公家便宜这意思，嗯，哎，完了你还得这，咱听听这个曲牌， 好， 这曲牌叫 薄忍图， 薄忍图又叫 华山面， 哎，对了，咱们听听 啊，大叔您。您看我现在哪儿有辙，咱爷儿俩当初可怎么说，出钱归您跑腿是我赚 分讲明博，赔钱不让我贪着，你现在要账可叫我怎么说？这是谁跟你怎么说？天底下便宜是没有那么多，当初你把买卖做，是我给你赶的车，运输费你欠着，算起来足有50多。大叔，您得把良心当价搁，我凭良心把话说，我要是昧着良心多，报上账去就啰嗦，幸亏我给你紧瞒着，哪能忍心叫你受折磨？ 那您那俩钱就不要了？ 那也不行啊，咱们爷儿俩得两合算，我那俩钱儿也不是那么容易挣来的。那您说怎么办吧？ 我有个主意，两凑合，把你那自留地你好好自弄着，打下粮食全归我， 归您我可怎么活？ 哪能叫你没有辙？朱队长批准你给我跟车， 嚼舌 耳朵清净顶什么用啊？ 难道能把那满分得，能捞外快机会多？ 头一号飞去就是跟车。 哦， 您这是当官差放死骆驼，谁不高自楼能过好生活？ 四楼的苦楚我尝够啊， 怪你的运气不咋着，你的难处你斟酌，30好几你没老婆，你跟我撇庄稼不止着。 您听听，这就是佟大方演唱的北京曲剧《箭杆河边》的一个选段，这个曲牌也是不忍图。其实呢，在赵俊良先生推出的《两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中，收录了一段北京小曲叫《沈清扬》。哎，这曲牌跟着白忍图是一个道理，一样的。您要是有兴趣，不妨呢找来一听。今天时间有限，我跟顾博乐回顾赵俊良先生就先告一段落了。如果您喜欢赵先生的北京小曲儿、北京曲剧，还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就是北京小曲儿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听赵俊良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咱们来听一段24胡同，伴奏是许吉星老师。在这首北京小曲儿中，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再见。 平处如你玩的姑娘像丈夫，妈妈娘你好糊涂，哎呦，妈妈娘你好糊涂。